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考试昨天开始，开考第一天，北京考点就迎来考生近 1.1 万人次。来听报道。 我现在是在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场外，我拿到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报名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个专业。现在呢，考生正准备着一会儿他们要播读的稿件，而在考场内正进行着面试。除了指定稿件以外，考生们还要做现场应答或展示。 在省考前一个月左右集训。 西装是专谋做的准备吗？ 对，自己画的，自己做的造型。 大概发挥的怎么样？ 还好吧，我的是读完了，一个民生新闻。 从报录比来看，今年表演、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三个专业竞争最为激烈。来自福建厦门的考生汪夏梅报考的戏剧影视导演报录比为134:1。从考场出来，他就告诉记者，压力不小。 每个考生都很有想法，竞争还是挺大的。 就是特别想进入到这个行业，是吗？ 对，特别喜欢。如果不去追，怎么知道没有结果呢？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招生办公众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传媒大学19个艺术类本科专业计划招生703人，报名总人数30311人，共51330人次，比去年大幅增长。招办主任侯俊表示， 报名今年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一共是51330人次，同比去年增幅大约在40%。报录比最高的就还是表演，327:1。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院长李红岩表示， 对于面对不同受众的传播能力，不同媒介途径的传播能力，恐怕都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但是考试内容不会太复杂，还是针对高中生能够掌握的这种能力。 本次艺考部分专业将在3月进行复试三试，考生4月16号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查询考试结果。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和市对口支援办公室、市总工会、市妇女联合会联合召开专场视频动员会，从现在开始到3月下旬启动2018年春风行动专项活动。今年的春风行动将主要面向有转移就业意愿、创业愿望的农村劳动者、本地区低收入农户劳动者等重点就业困难人群。尽管流感病毒活动度呈现快速下降趋势，不过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节后北京流感活动不排除可能会出现小的波动，但出现流感大幅反弹的可能性较低。此外，春节假期全市144家医院门急诊接诊超过25万人次，而假期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北京市发改委近日通报了今年春节期间价格举报情况。今年除夕到初六，全市一共接到价格举报投诉116件，同比上升了 16%。其中停车收费问题仍是价格举报投诉的重点，多达40件，同比增加 60%。昨天，教育部部署今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市的气温有明显的下降，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度上下，比昨天低了9度左右，天气乍暖还寒，请及时调整衣物，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可以啊。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16:05，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米夏， 我是香露。 嗯， 我感觉好久没有上四点有戏了，你有这感觉吗？ 我有这感觉，我今天来，我直击都觉得，哎呦，有点生了啊！好久没和大家在直播节目里见面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年了，是吧？ 啊，这个大家也该收入心，咱得回来工作了啊！ 啊，收不了心， 收不了心哈！ 过年太多让我们揪心的事儿啊，太多让我们啊吸引的事儿发生。 嗯， 你比如说这个电影是吧，那么好看，买不到票，揪不揪心 啊？是吗？我倒是都买着了啊！ 哎呀，你在哪个城市啊？ 我在成都。闲天没事儿，我听了昨天和前天的这个四点有戏啊，帆哥和赵亮基本把这四部电影啊，都说了个遍了。 哪四部啊？ 哎呀，《捉妖记二》。《唐人街探案二》《红海行动》还有《西游记女儿国》都刨得差不多了，咱们今天呢刨点啥呢？ 那只能说 刨不出花来了。 19层地狱了 啊！咱们浅薄的分析一下吧啊！ 浅薄的分析一下。 哎，我觉得现在身体好真是占优势。 为啥？ 你看赵亮和张帆这一对搭档啊，赵亮大家知道身材特别壮，张帆呢玉树临风，特瘦弱那种。张帆这样的搁过去特别占便宜，就跟你似的，你知道吗？ 什么呀，买菜少2毛钱啊？ 啊，不是啊，你看中国传统审美对男人都是弱弱的被人喜欢，总是这个才子佳人，然后这个佳人搭救这才子，才子是很弱的，哦，手无缚鸡之力的。 唐伯虎啊， 唐伯虎也是， 他画是吧， 就是他基本不是马走男啊，就是， 然后呢，为什么我们占便宜了呢？ 现在你们不占便宜了，我们不喜欢这款了。 你看那个红海行动，我们哪有便宜可占呢？ 啊，是吧，咱们稍微说说红海行动吧。 嗯，稍微说说 啊那大家都夸得差不多了，我们吐吐槽好不好？ 他们也微吐了一下。红海行动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朋友圈里头女性看完了之后都觉得特别好，点赞。 啊， 那个 不会吧， 太好了，一直都非常激动。嗯，为这部戏点赞。 我身边的女性说太血腥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了。 啊，这个确实，这个昨天也说到了啊，这个有点血腥。我旁边坐一个孩子大概12、13岁，我觉得他看这些场面可能对于他来说就过于血腥了。 但是作为男观众我完全没有感觉。 哦， 就 是 这个血腥的镜头对于我来说刀枪不入。 哦，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看了很多美国的大片，对不对，什么黑鹰坠落啊等等吧，包括一些反恐的，所以这种镜头看的是见怪不怪。 但是他很多给，哎，比如说断臂残肢什么的，然后 所以， 哎，对，还是有，我觉得可以分析。孩子看这个还是， 写入几个字，女性观众。 而且这部剧啊，它的特点是一直都提着着你看，你精神都高度集中，但是你细琢磨起来，它还是有不少的漏洞的。 比如说呢，那个我一直没琢磨明白，那个无人机是吧？ 对啊， 怎么 把那坦克给炸了的？ 哪个坦克是他们开的？哪个坦克是恐怖分子开的？ 然后还有为什么？ 嗯， 为什么最重的女那个武器要有一个女的来拿？那重型机关枪，你知道吗？嘚嘚嘚嘚，然后是那女的在抱着，那几个大老爷们都没有拿呀。 对 啊， 还有一个就是也有人问 啊， 说那个载着脏弹的飞机， 对呀， 它飞哪去了？ 它飞哪去了？最后 国家都打仗了。 就是交战区你让他停哪儿啊？是停在舰上了？ 那不行。 或者是你给几个字儿交代一下，说放哪儿了或者怎么着哈。 是， 哎呀，反正细想呢还是有不少，比如说男性观众我觉得逻辑缜密的他会觉得这些地方都没有交代的清楚啊。 嗯， 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说这几部电影，我们重头戏放在女儿国。这个女儿国也不是最近正在热映的女儿国，我们要回到八 六年，上个世纪，说说那一版《女儿国》哦。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啊，春节期间、春节之后，我们有哪些影视作品可以追？而且在春节期间啊，央视播出了《经典永流传》和《舌尖上的中国》，您看了没有？看过之后觉得怎么样？ 哎，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吧。就是春节期间，您是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还是看电视台的栏目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红海行动了，有一首歌让大家来听一听啊。 时候呢，我和米夏都是左晃晃右晃晃， 没有，就你自个儿在那儿摇来着。 哎呀，太美了。 这谁唱的呀？ 唱这首歌的人大家知道是谁吗？ 嗯 啊，不是原唱啊， 嗯， 他是咱们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嗯， 参加过亚丁湾护航的，而且是唯一的女陆战队队员，她的名字叫宋喜。 大家就觉得挺诧异的，为什么一个军人唱歌唱这么好呢？ 哎，他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而且是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的领唱。 哦哟，领唱啊。 2015年的时候啊，他瞒着父母去报名参军。 哦， 而且是这个参军的消息啊，手续啊办得差不多了，他才把这些事儿告诉家人和同学。 嗯，所以看听他唱歌的时候，你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我听他唱歌，我自矮三分呢，三厘米。 您现在就不高，哎呦，这效果器为什么又不好使了？ 而且他才24岁，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中国第25批亚丁湾护航编队唯一女陆战队队员。 好。 听得这样的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也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不是，怎么今天节目这么柔情啊？ 柔情不好吗？刚过完年， 女汉子的形象不符啊。 我有很多面的好吗？这歌大家听着熟吗？咱们接下来的话题就要说说这个 女儿国。 女儿国，西游记女儿国。 先说哪个？ 你看没看电影那个？ 没看。哦，我特别怕看。 为啥？ 破坏，包括原来那他们拍的那些降魔啊，我都没太看。我就怕破坏我心中那个经典的。 你那经典的是读的原著啊，86版是吧？ 对， 我 陪他写的原著。 您贵庚啊？我感觉啊，我看完了这个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吧，我就觉得我的印象里啊，可能也是受86版的影响， 嗯， 那个女儿国王她应该是个亲属女，亲属女你懂的吧？ 亲属女 就是她是个属女， 哎，属女。 她因为他们那个国家没有男人嘛，是吧？她已经等待期盼多年了。而这个赵丽颖演的这个女儿国王呢，她是个少女的感觉， 她是个淑女， 她也不是淑女，但是就是她非常年轻， 太嫩， 嗯，就很青涩的那种感觉啊。 自小登基，是吧？ 自小登基， 所以这是差异嘛，你肯定会比啊，这个唐僧跟那个唐僧是吧，这个悟空跟那个悟空， 哎对， 这个国王跟那个国王， 我觉得86版的那个那一集啊，86版的西游记那一集女儿国叫去经女儿国，就是有趣的经过女儿国这两个字啊，就是四个大男人外加一匹白龙马到了女人的世界，哎呀，发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比如说这师徒他们误饮了子母河的水然后怀孕了，然后师父呢还动了凡心，这一集啊被很多的戏迷视为最神圣最不可侵犯的一集。 对，因为这一集其实拍出了圣人他也是人间烟火的那个感觉， 就是见过那么多妖精，有的颜值也挺高也挺漂亮的，但唐僧都没有动情， 唯独他见到了女王陛下。我们来听听原声重现， 他是真的动情了，只字片语泄露了他的心事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是白天都已经游过园子了，就是那个女儿情这首歌都放完了之后， 您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啊， 多少遍了， 就要鉴宝， 画面马上就能出来， 来吧。 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 这， 请坐下讲话。坐呀。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阿弥陀佛。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贫僧已许顺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我只讲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哥哥，我吧，啊！ 啊！哥哥，哥哥！ 哎呦，这一句“哥哥，哥哥”叫的，这含糖量这个高哈！你们听着觉得怎么样？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女王国的女儿国的国王就是我的梦中情人的标准。 我觉得这是很多男人梦中情人的标准。 他符合那个年代朴素纯情，也有很高的颜值。 我觉得不仅符合那个年代，你现在看八六版的那个西游记，你看朱琳的时候，你觉得太漂亮了，完美 无 瑕。 我每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艺术人生采访他们全剧组的那个感觉。 啊，是吗？ 哥哥别来无恙。就是他时隔这么多年之后，那个韵味仍然存在。 就是人家没到老是吧？就是好看，而且未经雕琢， 而且 没做过， 这样的人没有吧？ 是你现在看都是大锥子脸都一样。 你包括就是刘晓庆老师演那个小花的时候， 哦， 那样的形象现在有吗？ 来吧，咱就不说那四美了，是吧？ 那你要干嘛？ 咱 呀。 你说要干嘛？你不是要安排演绎吗？要不你演朱琳好了，你这唐加号比较多。 那唐僧的唐， 他一直练哥念哥哥哥哥来着。 来吧， 来吧， 最有挑战性的环节到了。 我觉得唐僧之于你就是一本色出演，你知道吗？ 是吗？ 就气质挺像的。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 那 前往女儿国拜佛求经。 是，那就开始了。 走。 哎呀，我这看着你。 你别看，你想象一下啊！ 我想象一 下，想一下徐少华， 徐少华，徐老师来。 哥哥，你坐呀。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预兆今日之喜呀。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尘念已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 阿弥陀佛。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哎呀，我就是睁眼看你，你又能怎样？ 你看呢， 女王陛下，贫僧已许身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了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没缘分。 这时候女儿国王就过去了，哎，把自己的头搭在了唐僧哥哥的肩上。 我也没有拒绝。 大家听出这个蛛丝马迹了吗？你说唐僧说若来世有缘分，这是留了扣了的，就是表示我拒绝你我还是很遗憾的哈。 而且我也没有把你推开，也没有躲闪，不像你原来了 啊， 他还老在那个凳子上是吧，往右转往后转，还转来转去，对不对？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把他的头搭在了肩膀上，他似乎又有点紧张。 哎，这时候 又有点期待。 大家想起八六版那个唐僧什么样，就是四脖子汗流，我的天哪，出了那么多汗， 不停 在念说明他内心是非常汹涌澎湃的。 这段演的 就快 hold 不住了哈， 是不是？ 哎，最后大家看见，就突然间音乐就变了，画风就变了，然后那个 妖精来了， 就是那蝎子精就来了。一段好事没成，你说这蝎子精要万一晚点来。取没取着经还两说着呢。 那就没有后面的戏了。 对，我赵亮特别喜欢哪段你知道吗？ 哪段？ 赵亮特别喜欢后面这段，咱再听一下啊。就那蝎子精，蝎子精和女儿国王截然两个画风啊。蝎子精是更加强硬的， 赵亮重口味， 就是壁咚这个事儿要是不行的话咱就来横的，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回忆一下。 弟哥哥。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切莫再去害人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又来了一个坏事儿的， 是孙悟空来了。 孙悟空晚来一分钟， 啊， 那怎么办？ 也许就有了后了。 他就有了什么呢？ 啊， 他就有了师叔了。 他就有了师叔了啊！这个总是关键时刻出来啊，这段也挺有意思的。赵亮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句。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赵亮是想自己演吗？ 啊，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对，他可能是想演这蝎子精啊。 啊， 要你演一下蝎子精吧。 我演蝎子精。 对啊，我觉得你这个阳气需要提振一下。 来吧。 啊，那太好了，你演蝎子精啊。 当色狼谁不会啊？ 啊，是吗？ 这不蝎子精吗？ 那你演蝎子精，那我演唐僧吧。 你这个词儿有点多呀。 那重头戏都给您嘛，来， 好， 来，这就是蝎子精主动投怀送抱啊。那唐僧当然看不上他啦，也一躲一躲，人都没扑着，然后这时候蝎子精有点生气了， 你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哈？ 不是，你这是蝎子精吧？ 你刚才跟那个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都理都不理啊？ 我觉得这蝎子精有点老，好像虽然是个蝎子精，千年精啊，万年精，但是他那个保养还挺好的，就是声线要年轻一点。 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啊？ 对，还得有那种色厉内荏的那感觉啊。 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啊？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我告诉你，把你射到这琵琶洞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也去西凉国做个女王，一样的保你荣华富贵。 切莫再去害人。 你联系那女王，我告诉你， 哎呦喂，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 不是，你现在爷们儿别出来，你还是女的。 万一他是爷们儿变的？ 不， 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我怎么有点像公公啊？ 我看出来了，他都发抖了，他自己也感觉不太像蝎子精哈、啊就是。 悟空快来救我。 时间有时间的话，你应该再赶个孙悟空啊。 嗯。 这个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这个也很好听。在这段音乐当中我们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 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们说说您在春节期间看各部电影、各大电视剧、各大电视栏目的一些体会。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 稍见。 美朝

下降了，下降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心中的这个蛇三感觉怎么样，和前两部相比您觉得今年好在哪儿，或者说不好在哪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 不过这个央视的经典永流传评分很高啊，据说都9点几分了、 挺好的，我看了2集。这个 我看了1集， 里面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它经典永流传嘛。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 来一首， 先来一首啊。我觉得一开始第一首歌，小鲜肉唱的，王俊凯唱的啊，《明日歌》，大家觉得改的怎么样？咱们听听。 手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妈妈曾经对我说，生活得有意义，老师也曾对我说，寸心难买寸光阴。时光偷偷流过去，生我还没在意，白日梦也没少做，醒来全都忘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那天我家屋檐下多了一个燕窝，它不是突然出现，只是我才发现，仲夏之际的傍晚，大雁在微笑眼。 这是王俊凯啊，在经典永流传央视的一档原创诗词文化类音乐节目里唱的一首歌，叫《明日歌》。我觉得王俊凯唱这首歌好像特别的合适啊。很多朋友注意到这档节目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由撒贝宁担任主持人，节目用贺诗以歌的形式，让传统的经典诗词和新时代的流行元素结合起来了。 哎， 而且呢，四个嘉宾也特别的给力，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啊，康教授， 他出现在很多这个文化类节目当中。就是他们把古诗词和现在的这种流行的旋律啊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再加以改编，加入一些新词和新的这个演绎，最后呢请一些明星，请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来演绎，最后呢打造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效果。 还请老百姓了啊，就说按心那个 老百姓不是 啊，你看就是有一集不是请到那个乡村老师和他的学生、 梁俊那个啊， 对 啊， 这都是老百姓， 那个台也特别好听，一会儿咱们也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啊。 我看了一集，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央视会在春节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大的制作，因为前几年有那个过年七天乐，对不对？所以说后来没有了呢，大家也就忘了，先看别的吧，这么多电影呢，是不是？但是我那天看的一季确实打动我了，我看庾澄庆就在底下哭，哭红了眼睛了。 曾宝仪也经常哭啊 啊，这么是不是想到自己呢？ 经典的力量就在于你能从他那儿想到自己，然后被感动。 看到的是汪明荃和罗家英演绎的一个就是《鹊桥仙》。那么后来就是在现场唱完歌之后，罗家英读了一封信给汪明荃，因为他们俩在一起是30年前，他们在一起30年，所以他就把这30年的这种感情都写出来了。特别特别的感人。 汪明荃，你刚才跟我说了，今年 他是1947年出生的 哦， 而且他们俩在一起呢，因为他们俩都得了重病，都是用那个罗家英的话来说，都是半死之人。那么他们俩加起来就是一个人，你说这话打动不打动人？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这部。怎么说呢，叫原创诗词文化类音乐节目啊。过去的词还是诗确实是唱出来的，那乐这个节奏啊，旋律留不下来，谱子没留下来，但是词留下来了。那今天我们把它重新演绎，赋予它新的旋律，让很多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悉的诗词能够重新传唱起来，我觉得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吧。比如说那首袁枚的《 牌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原来都没有注意到这首诗，但是通过那个节目，通过那个纯净的嗓音，我们迅速的了解这首诗，感受到这首诗的魅力。我们也可以听一听这首牌啊。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蜜笑，也许牡丹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蜜笑，也许牡丹开。如果没有那次眼泪灌溉，来苔花如蜜笑，也学牡丹开。如果没有那次眼泪灌溉，也许还是那个懵懂小孩。 这首诗出自清代的诗人袁枚，了解饮食的人可能对袁枚都不陌生。他写过《随园食单》，写了好多关于吃的事儿。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人啊。这首诗可能原来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藓嘛，长在很阴暗潮湿的地方，白天的太阳都照不到它，可是它依然长得很好，它的花像米一样小，但也它也学牡丹开。这首诗是由梁俊带着山里的孩子一起演唱的。梁俊呢是到那儿去支教，然后教孩子很多首自己创作的这种古典诗词。当时那个情景，把台上的四位导师唱哭了庾澄庆，也唱哭了曾宝仪。 嗯，其实，在有一期当中也谈到了李叔同所写的送别。 嗯， 哎，就是在民国时期呢，有很多的文人，他们都把一些世界上经典的旋律哈，谱在了我们的这个经典的诗词当中。 对， 留下了一大批作品。 嗯， 哎，我们真希望现在的音乐作品也有能像那样的。当时我就想到了一个笑话，你知道吗？ 啊，你想到笑话了？ 就是有一天有一个著名歌手啊，我们不能说他名字了，他听到了和看到了《满江红》。哎呀，这《满江红》写太好了，谁写的？给我写一首。 哦， 对，就能感觉到。 来，我笑笑。 是不是我们这种文化积淀啊，出现了某种断层？ 嗯，好在是现在回归了，你发现吗？ 哎， 从这个大型的文博类节目《国家宝藏》到现在的经典永流传，在春节期间黄金档播出，其实都是在传统文化复苏，告诉你，别崇洋媚外，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就很好。 好，本期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怎么又回去了呢？哎，那你说我们是应该给央视点赞呢，还是应该 这档节目当然要点赞了？ 吐槽呢？ 您想吐哪儿？ 《舌尖上的中国》 啊，《舌尖上的中国》啊， 对不对？ 舌尖上的 为此呢，我特意关注了一下陈小青老师的微博。 哎，陈小青老师说什么了？ 他说不是我拍的 啊， 说最多就是这句 话。《舌尖上的中国》啊，也是很多朋友期盼的，而且我看不少朋友也发朋友圈的，说哎呀，这就不能不吃饭的时候看啊。咱们放一个短短的预告片来听一下。 在美食中尝百味人生，在影像里品味到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让你久等了。 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让你久等了。 很多人说让我久等了，等了这么久，就让我看这个，看锅，看灶，看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第一集还蛮好看的。 我个人的感觉啊， 啊， 我第一集对那个灶真的挺感兴趣的，就那个叫做什么，穿山灶是吧？ 对，它是按的不同的主题嘛。那第一集的这个主题就叫气， 嗯， 有一句俗话叫美食不如美气嘛， 对， 气是很重要的。 嗯， 而且厨行里就大师傅炒，二师傅颠，三师傅冒青烟，你知道这火力，这个灶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当时这可能是不是跟每个人观众的口味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看吃的、那有的人呢他也喜欢看一些比如说这背后的制作方法呀，包括它的器皿啊，包括人和食物的关系啊、等等。 我就挺愿意看的，比如说他那泡菜坛子，他在房顶上，哎呦那么大一堆泡菜坛子，他挨个敲，他说这他是活的，他是有生命的。 对。 然后在泡菜发酵的过程中，他会嘟嘟嘟，他吐泡，都特别的鲜活。 但是呢，我想说一句是什么呢？尽管大家都吐槽，你们一定要扛住，因为你们要保持独立的艺术审美和独立的啊编导或者是说制作的这种思路，不要被大家所引导或者是所左右。 你说是啥意思？那我觉得第一集好，你觉得我独立吗？ 那是你的观点吗？是吧？包括我吐槽 你好像还挺不屑的，那是你的观点吗？ 我因为拍一个电视剧也好、拍一个这个纪录片也好、还是很累的，大家都想拍好，对不对、对，不想说都遭到大家的恶评如潮、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好评，像米夏这样他没有说出来，对吧？今天找着机会表达一下。 我觉得第一集好，你看二三集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稍微往下卸了一点。 但是呢如果说 但是普通观众的就是对于美食这种期待，我觉得他还是满足了的。 但如果从这个、咱们啊， 你和前两集 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感觉啊有一些摆拍的痕迹，是吧？还有一些呢就是 他肯定得摆拍呀 就过了就能看出来明显了、 是吧？对， 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是那么的接地气了，因为他选的人呢、还多少有一些所谓在那个区域的名人啊，或者是一定的代表人物。你不像第一集，他是挖松茸的老百姓、是吧？期盼着儿女回家的朝鲜族的这个夫妇，对吗？大家感觉就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就是我和我家人的关系。 就是他第二季主要放在故事上，放在人情上。第一季主要是吃，那时候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事儿太好了，这么有新意，充满了人文的情怀。等到第三季的时候吧，等到他二三集的时候，他就是在说小吃，我觉得就没有啥超越，甚至不如第一季。 好，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做纪录片也好，还是做其他的栏目也好，还是要保留自己的啊这个职业操守以及你自己的审美情趣。 哦，说得好严谨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节后我们可以追哪些剧。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春节反正没有太多好的电视剧，但是呢在春节接近尾声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很多剧都开始陆陆续续上演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浙江卫视播的台湾往事。 台湾往事 和平饭店之后就是台湾往事。和平饭店因为咱们那集说的时候它还没有结束，它结束的时候咱们已经是吧快放假了，没有咱俩那期节目。最最没想到的就是那谁竟然是我党人员， 你还没追完呢是吧？ 还没出来呢， 还没出来呢。 你看这浙江卫视吧，好像有点走这种莫斯科行动、和平饭店啊这种动作谍战戏的这种风格了。他走这个台湾往事的路数。 对，大家可以如果喜欢这个范儿的就去追一追啊。然后还有呢是，在腾讯视频和江苏卫视即将播出的是《利刃出击》，这个是2月27号播啊，这个剧也不错。 那么我们说说这两部戏是什么内容吧。这个《台湾往事》呢是讲大陆人啊，大讲述台湾的故事，主体是发生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从校园抗日到武装抗日，从孤岛抗日到内地抗日，反正就是抗日，中间呢还

对，多了七十头，还多了十大袋的小米。 没错。好了，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海参里面啊，它的营养物质太多了，比如说什么精氨酸呐、啊、海参皂带啊。另外呢，它的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这样的食物。 对，不仅让你补到了很全。